放过，只剩我一个人守候。寂寞冬夜里的雪花落满我的手，融化你的面容。思念的表快走到尽头，只剩我一个人停留。我们一起走的时光虽然已不多，能不能别伤害我。爱情走的时候一颗心被伤痛，你还在心中。离别最后的那一刻，你却对着我说你已不爱我。爱情走的时候一个人很难过，却无可奈何，伸出的双手已经无法将你挽留。光的酒杯早已空了，只剩我一个人寂寞。你爱情故事的主角已经不是我，你会不会还想起我？心被伤透，你还在心中。离别最后的那一刻，你却对着我说你已不爱我。爱情走的时候一个人很难过，却无可奈何，伸出的双手已经无法将你还在你离开的路口。爱情走的时候一颗心被伤透，你还在心中。离别最后的那一刻，你却对着我说你已不爱我。爱情走的时候一个人很难过，却无可WHAT